是我父明星，因何故被白骨带到荒郊，见凋零想起了二弟伤心为哪条，王爷 在 换这一平娘马前回话， 是这一平娘，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。 哎，书不识改，夜晚推磨到五更敲，那日推磨三更后，上下两班靠带灯了，我有到来要解。 此话当真，当真，果然，果然。

Oh!

苏兰，那东高宫，半夜他将我隐藏在江水淹呐，我好比来趟红颜，我好比永远在前大滩，我好比鱼儿吞了东西，我好比波浪中是多地招船呐、啊，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啊。